今日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那时亚玛力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争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争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传言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兴起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洪信强牧师在当中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就是耶和华尼西。请洪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又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说话。特别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呢，我们都是一段很精彩的圣经，是不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去走这条路呢，真的是一条不简单的路，是不是？刚才我们读过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就知道是有一个争战，这个争战呢，都是很精彩的。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呢，他们是走一条什么路？走一条旷野路，是不是？这条旷野路呢，圣经呢记载了百姓，即是说神的子民呢，各样不同的经历，是不是？有负面的经历，譬如他们有很多的缺乏啦，不是缺水又觉得缺肉啦，即是没有肉食肉啦，是不是？又有时候呢，就是觉得哇，为什么这么艰难啊，走这条路，又有怨言啦，又有不信啦，又有呢就唔信服啦，又唔憤氣啊，呢個點解要做領袖啊，係咪？所以呢條抗疫嘅路真係唔容易走嘅。雖然有好多負面嘅嘢，但係呢都有好多正面嘅嘢。正面嘅嘢就係咩呀？你會睇到呢神佢自己點樣帶領佢嘅百姓啊，無論係俾佢哋嘅經，俾佢哋嘅供應啦，俾佢哋呢經歷佢嘅同在啦，又或者佢嘅保護，佢個看顧等等。今日其實當我哋睇翻我哋走呢條人生嘅路嘅時候，會唔會我哋都好似咧同以色列人一樣，係走呢條曠野路啊？會唔會啊？都係差唔多嘅。如果你睇翻新約嘅呢一個保羅咧，佢寫呢個唔多前書嘅時候咧，佢都用到乜嘢啊？以色列人咧走曠野路嘅一啲嘅例子，咁嚟到咧嚟到好似讲到呢我哋今日基督徒呢嗰个嘅光景，係咪？所以今日当我哋睇旧约嘅时候呢，原来同我哋係好有密切嘅关系。我时时话呢，旧约神呢同佢嘅百姓讲说话，同佢嘅子民讲说话。好啦，今日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系神嘅边个？我哋同样系神嘅百姓，係咪？亦都系神嘅子民。所以呢今日呢我就同大家嚟到分享呢一个出埃及记耶和华尼西呢个主题，讲到呢佢哋面对一场争战，而这场争战呢嚟到俾我哋睇到最后呢真係有一个耶和华尼西呢个讯息喺当中。咁当然啦，睇呢段圣经嘅时候呢，你好容易睇到第一方面係咩呀？有打仗。打仗就要点啊？迎战噶咯，因为第八节嗰度讲啊嘛，佢话咩？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争战啊！你睇到咧就有即系呢个争战嘅事，系咪？面对争战嘅时候，你会谂到乜嘢啊？ 好自然咧，就諗到爭戰嘅原因啦，係咪啊？冇理由無端端端冇得唔係冇得即係打仗噶嘛？好似我哋而家睇緊呢一個俄羅斯同烏克蘭打仗咁啊嚇，背後有原因噶嘛，係咪啊？咩原因都好，但係咧有一樣嘢我哋一定會睇到嘅就係咧有敵人，係咪啊？喺呢個以色列人呢一次嘅戰爭裏邊咧，我哋睇到有一個敵人。嗰、那個敵人叫做咩人啊？係啦，亞瑪力人係啦。咁啊咧，亞瑪力人喎，係咪啊？咁哎呀，咁我哋一讀聖經啦，就唔好忽略吞早啊，好快就略過佢喎。我就諗多啲好唔好啊？亞瑪力人係乜嘢人啊？係乜水啊？點解佢係我哋嘅敵人啊？原來咧，聖經裏邊咧就已經有一啲嘅好清楚嘅一啲嘅，俾我哋睇到嘅背景啦。譬如你睇咧，民數記第14章嗰度咁講喎，佢話咩啊？第41節，摩西說：你們為何違背耶和華的命令呢？亞瑪力人和迦南人都在你們面前，你們必倒在刀下，因你們退回不跟從耶和華，所以他們必。所以他即系神啦，必不与你们同在，你们却擅敢上山顶去。于是亚玛力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以马。文数记呢段圣经咧，讲到咧摩西嚟到去讲翻，真系呢个以色列人嘅历史当中有一个片段，呢个片段咧就讲到咧，原本佢哋好快脆就可以乜嘢进入迦南地噶啦，系咪啊？咁啊，但系咧佢哋话，不如派探子去睇下迦南地系点啦，咁啊，12个探子去，10个翻嚟点样啊？我哋都知道报恶信系咪啊？话哇，嗰度唔得了，有敌人啊！呢啲敌人系咩？呢啲敌人咧就系迦南人啦。OK 啊，咁所以佢哋报恶信嘅时候咧，神就话：好，你哋报恶信就罚你哋，唔俾你哋入呢一个迦南地，要喺旷野嚟到漂流啊。咁但系咧，仲有2个探子话乜嘢？我哋可以去啊，咁啊，虽然有2个探子话可以去啫，但系咧10个对2个，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少数要服从多数，系咪啊？咁所以未必一定啱嘅啊。咁啊，所以咧就压住咗你哋，我哋就真系即系大家都发怨言话：哎呀，唔得噶，唔得噶，点打啊？里边嘅迦南人咁高大威猛，系咪啊？咁所以咧，神话好，你哋就留喺旷野啦，咁啊罚佢哋，系咪啊？但系咧。后来佢哋谂啊，哇！一罚佢咗佢哋嘅时候咧，佢哋觉得哇唔得咯，哇！我哋即系唔讨神嘅喜悦喎，即刻咧佢啲人咧就话：，我哋上啦，我哋上啦。所以呢个摩西话佢哋擅敢上山啦，就系咧神已经罚咗佢哋，但系咧佢哋仲系要硬住头皮咁上山。当佢哋上山去入呢个迦南地嘅时候咧，亚玛力人咧同埋迦南人咧就打佢哋。殺退佢哋，以致佢哋真係入唔到迦南啦。嗱，呢個時候你睇到亞瑪力人嗰個背景咯。另外咧，當摩西知道以色列人快要進入呢個迦南地之前咧，又再提醒佢哋，提醒佢哋乜嘢嘢啊？我哋請阿 Tony 讀俾我哋聽第7同埋第8節好唔好啊？ 你要记住，你们出了埃及以后，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对待你，怎样在路上遇见了你，趁你疲倦、困乏之时候攻击你后方所有软弱无力的人，并不敬畏神。 好快脆读咗2段圣经，我哋冇咁详细去再仔细分析啦。不过咧，你会睇到亚玛力人系乜嘢人啊？呢度咧好快脆就有几点走出嚟啦。起码你同我都知道，原来佢哋系迦南地嘅人，所以唔系一定系迦南人，但系咧系迦南地里边嘅人。迦南地里边嘅人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咧，神咧知道佢哋罪恶咧好多但系咧忍耐佢哋，忍耐到乜嘢啊？忍耐到真系罪恶罪孽满盈嘅时候，就要审判佢哋，所以咧就俾以色列人咧进入迦南地，要乜嘢啊？要嚟对。杀佢哋嘅系咪做一个刑罚系咪啊？咁呢个时候咧，你会睇到亚玛力人嘅出现咧，就系佢哋嗰个嘅背景之一啦。跟住咧，头先我哋讲过啦，佢哋杀退咗进迦南地嘅以色列人啦，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咧，呢啲亚玛力人咧系唔欢迎 唔想以色列人进入呢个丰盛嘅地土，系咪啊？咁嘅时候，会唔会同样同我哋有关系呢？啊，而且呢，佢哋入唔到迦南之后呢，啊，咁喺旷野地咧都乜嘢啊？啊，就漂流咗一段嘅时间，终于都入到去啦。但系入到去嘅时候呢，啊，原来呢个亚玛力人仲喺度噶嘛？仲喺度嘅时候，佢哋点啊？系不断嘅攻入呢个迦南地嘅以色列人啊，或者不断攻击佢哋啊，嚟到去唔俾佢哋咧，咁嚟到去安居嘅话，最后咧，头先我哋读生命记嘅时候咧，亚玛力人系咩人啊？系唔敬畏神嘅人啦。啊，如果你咁读嘅时候咧，咁你就好容易咧理解啦。咁神提醒我哋咩？提醒我哋亚玛力人其实就代表乜嘢？代表罪恶咯，因为罪恶满盈啊嘛，系咪啊？代表咩啊？魔鬼咯，因为魔鬼就杀退以色列人咧，唔俾佢哋入迦南地啊嘛。又或者，就算你入咗迦南地，呢啲嘅所谓拦阻人得到丰盛生命嘅事物啦，人或者事物啦，啊呢啲都代表我哋嘅敌人啊。当然更加清楚嘅就系咧，使所有我哋基督徒唔敬畏神嘅嘢。呢啲都系我哋嘅敌人嚟嘅，既然我哋有咁多呢啲唔好嘅嘢，咁呢啲系咪我哋要乜嘢啊？要打仗啊！你话我哋人生要唔要打仗啊？要唔要啊？要啊，系咪？人生就好似一场战争咁啦嘛，即系除咗我哋家庭主妇之外，日日都要打仗啊，又买餸煮饭啊，又洗衫啊，又烫衫啊，又咧，即系又要咧顾住个细路啊、孙啊等等，哇，即系打仗啊！但系嗰啲仗系另外一回事啊，最紧要就系属灵嘅仗，呢啲属灵嘅仗冇得逃避噶。你睇下魔鬼佢系点样啊？圣经点讲啊？我哋请阿 May 读俾我哋听得唔得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你开咪就读得噶啦。读完之后删翻去啊。好，咁可能大家反应得冇咁快喎，主日咧就好少咁样啊。不过唔紧要啦，咁我读俾你听啦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嗰度点讲？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哮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哇，你听唔听到啊？哇，原来咧。魔鬼即系时时要乜嘢吞吃人啊！所以今日我哋要面对一场属灵嘅征战咧，系好大嘅属灵征战啊！所以当保罗咧佢写以弗所书嘅时候，提醒我哋咩啊？要穿戴神所全副嘅军装，就能抵挡魔鬼嘅诡计啊！所以今日我哋基督徒要知道，我哋特别要面对一个仇敌，就系、是。魔鬼啊，因为佢咧时时咧嚟到去同我哋争战除咗魔鬼之外，我哋亦都好了解，我哋现今活喺一个敌神嘅世界，敌神嘅世界，我哋系点样嚟到去真系去面对咧？你发觉到咧，都系好多时候咧，都系一场属灵嘅争战，系咪啊？我话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原来世上嘅一切，就如肉体嘅私欲、眼目嘅私欲和今生嘅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从世界来的。呢个新译本啦，咁你会睇到乜嘢？你会睇到原来整个敌神嘅世界，时时都会咩？真系嚟到去影响我哋嚟到去亲近神、爱神嘅所以圣经就提醒我哋，我哋面对呢啲世界嘅争战系咪？尤其是今日咧，我哋睇到世界乱七八糟，我哋更加系即系去对神嘅信心，有时候都系一个属灵嘅争战啊！好多人咧就对神就冇咗信心，系咪啊？神啊，你系公义嘅，点解你唔嚟刑罚啲恶人呢？神啊，我咁好，点解你咧俾我有病呢？我哋有时候好多呢啲属灵嘅争战系咪啊？好啦，咁啊，除咗有敌人之外，第二个原因我哋要打仗嘅系因为乜嘢啊？好明显就因为有人嘅软弱啊嘛当我哋读《申命记》头先，我哋读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亚玛力人打咩人啊？第十八节第25章第18节佢话咩啊？怎样在路上遇见了你， 趁你疲乏困倦的时候攻击你后方所有软弱无力的人。啊，魔鬼撒旦有时候呢就是不打那些强壮的，反而你呢撒下撒下广东话或者呢没什么力的时候呢，啊咁你死啦，咁你那时候呢你的信心就咩啊，可能大打折扣啦。其实圣经就是这样啊，人最容易在两种情况下受到攻击的。第一呢就是困倦疲乏啊，第二样呢就是后方软弱无力，即是什么后防不稳啊。咁所以今日当我哋睇返係喎，喺历史嘅里面我哋系咪同样睇到乜嘢，同样睇到系真实㗎喎。啊，头先我哋所读嘅圣经其实有上文嘅。上文系乜嘢，上文就系指到以色列人当时喺利非定。喺利非定嘅时候呢佢哋点啊发现到呢冇水饮喎。冇水饮嘅时候就话俾我哋听咩呀，啊嗰啲百姓又同摩西争吵啦，啊埋怨㗎啦，啊俾我哋水饮啊。摩西话你点解同我争吵呢，点解要试探耶和华呢，啊当时候呢即係摩西即係面对呢班即係好难搞嘅百姓啊，佢哋真係有软弱㗎喎，啊因为动不动呢就埋怨啦，啊咁啊仲有呢我哋谂返转头新约嘅时候，你谂下昔日点解门徒喺耶稣被兵丁捉拿嘅时候佢哋都软弱起嚟呀，记唔记得呀，即係兵丁捉拿耶稣嘅时候圣经话俾我听咩呀，哇呢、这个咁嘅犹大呢就咩用亲嘴咁嚟到卖耶稣喎、哦。哇即係呢个真係好阴险呀，系咪呀，仲有呢哇我哋睇返其他门徒又点呀，其他门徒都点呀，哇都走光啦，系咪呀，啊惊到死啦，系咪呀，捉咗耶稣用乜嘢跟住就捉自己㗎，咁所以都走晒啦，系咪呀，我就諗下点解佢哋会咁软弱呀呢个时候、啊、其实諗返转头前面呢有一个嘅好重要嘅动作就係咩，其中嘅理由就係门徒当耶稣话要带嚟祷告嘅时候佢哋做乜嘢，佢哋瞓晒觉呀，啱啱呀，耶稣提佢哋咩，喂你哋要警醒祷告喎、啊、免得入咗迷惑喎，系咪呀，啊但是耶稣祷告他就有瞓觉，因为可能太攰啊嘛，太攰都哇即系都理解嘅啊。但是呢个时候真系攰都要祈祷啊，应该系咪啊？因为耶稣要上十字架路啦嘛，啊要同佢同心啦嘛。但是呢困倦疲乏呢系会影响我哋呢，好容易呢就嚟到唔得警醒㗎喎，系咪啊，你睇下呢个彼得当佢睇到耶稣被捉拿嘅时候呢佢点啊，圣经话俾我听，远远嘅跟住耶稣，又系堕后咯，系咪啊？一堕后嘅时候咧，又会容易乜嘢出卖主咯。所以彼得啊，远远跟随主嘅时候，隔篱有只鸡都几得意啊！啊，因为点啊？鸡叫之先咧，佢不认主啊嘛，系咪啊？啊，就是、因为佢远远嘅跟随耶稣咯。之前咧，佢话耶稣，你俾人捉，你俾人杀，我都同你一齐去啊！我死都制咁啊！但是转下头嚟呢远远嘅跟住耶稣即係就咩呀堕后咗啦，係咪呀，啊其实喺呢个世界或者喺我哋基督徒嘅圈子里面呢我哋都睇到咩呀，有好多呢啲嘅情况係咪，如果我哋睇提摩太后书嘅时候呢有一个保罗嘅同工底马嘛，哇同得保罗同工真係好劲㗎啦嘛，係咪呀，但呢圣经话俾我听呢个咁亲爱嘅同工啊，但最后点啊，贪爱现今的世界啊，所以你会睇到呢当人软弱嘅时候咁就点啊，就好容易呢堕入喺呢场战争里面，甚至呢会打输咗㗎喎，係咪啊，尤其是呢我哋知道呢呢、这个魔鬼呢好多时候呢就係咩趁人嘅软弱去试探人啊，你就睇下耶稣咪得囉，耶稣当佢出嚟之前呢就受魔鬼嘅试探40日啦嘛。魔鬼是什么时候试探他的，当40日满了之后圣经说什么、他就肚饿了嘛，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嘛、他就怎样饿了、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呢显明他是一位什么、有人性的道成肉身的嘛，来到我们中间是吗，哇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耶稣来到这样来到即是为 我哋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佢都会咩被魔鬼试探，系咪啊？当佢被魔鬼试探嘅时候，就更加要提醒我哋乜嘢？我哋要征战啦，系咪啊？尤其是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彼得前书第二章话乜嘢？亲爱嘅弟兄啊，你是客旅，系寄居嘅，做乜嘢啊？我哋活喺呢个世界，我哋要记住要禁戒肉体嘅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嘅啊！因为我哋知道咧，私欲即系话唔合神嘅心意啊，就会同神咧为敌噶啦啊！所以更加要小心我哋嘅私欲，真系唔好咧嚟到去咧俾佢得胜，系咪啊？咁啊，尤其是咧，我哋唔好堕后啊！因为咧，敌人咧攻击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就好似以色列人话俾我听咩？当我哋后方软弱无力嘅时候咧，就弊噶啦。所以今日我哋跟随主有冇落后啊？有冇堕后啊？有冇懒懒散散咁啊？有冇咧即系唔打唔顶唔吊咁啊？呢啲即系俾我哋好大嘅提醒啊，系咪啊？咁所以今日当我哋去面对战争嘅时候咧，我哋有呢两个原因，使到我哋咧不能不去迎战嘅，系咪啊？第一系有乜嘢？有敌人啊。第二系乜嘢？有人嘅软弱，啱唔啱啊？咁所以差唔多咧，有外有内，系咪啊？所以咧，今日我哋系咪要即系更加喺呢段圣经里边咧，睇下点样嚟到打呢场仗，系嘛？打仗一定要点啊？大家讲啊，打仗一定要点啊？一定要备战，系咪啊？你唔备战嘅时候，咁啊弊噶啦，系咪啊？咁啊，所以今日我哋睇到好多场战争啊，点解会失败？就因为冇好嘅备战，系嘛？可能一鼓作气啊，跟住但系咧再而衰噶咯，三而竭噶咯。因为点解？可能咧你嘅备战备得唔够啦，又或者可能后防嘅供应又唔够啦，所以咧真系你个打仗之前咧，啫嘛，粮草先行噶嘛，系咪啊？你冇足够粮草，咁啊，真系咧就已经乜嘢啊？即系打两日，已经累低啦。人边有咁多精力啫？系咪啊？OK 所以今日我哋睇翻以色列人都系一样，佢有备战嘅呢场仗。出埃及记头先我哋所读嘅时候，摩西点同约书亚讲啊？佢话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呢一节嘅圣经咧，好简单，就俾我哋睇到咧备战嘅三方面因为佢话选出人来，呢个系咩？招兵系咪啊？然之后摩西咧就跟住拿着神的杖，跟住咧就站在山顶上啊。简单嚟讲咧就好容易明白啦，系咪啊？招兵就系咩啊？咁啊，即系当然，叫啲打得仗嘅人出嚟咧，就要面对呢场征战啦，系咪？今日都系一样。当我哋走人生嘅路嘅时候咧，我哋需要咩啊？成为基督嘅精兵啊！今日尤其是当我哋话要传福音，都系一场属灵嘅征战，系咪啊？咁啊，神咧时时都呼喊，就系咩啊？边个肯为我去咧？边个愿意被差遣咧？这个以赛亚书好好啊！这个先知话咩啊？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所以今日因福啊，这个浸信会弟兄姊妹，我哋又继续要咩啊？要征战哦！你要唔要出嚟啊？要唔要啊？我希望我哋每一个都出嚟，好唔好啊？如果唔系咧，教会点兴旺呢？系咪啊？如果唔系咧，我哋点样带人信主呢？或者咧，我哋点样嚟对做好嘅见证咧所以希望我哋咧唔好做逃兵，好嘛？你有冇做逃兵啊？净系做主日崇拜嘅基督徒咁唔得噶喎，系咪？主日信徒喎，系咪更加咧，让我哋喺平日咧，真系嚟到成为咧嚟嘅基督嘅精兵为基督嚟到打仗。OK， 呢个咧就系选出人嚟啦咁第二咧，摩西咧佢点啊？佢拿着神嘅杖，咁咩意思啊？其实就系呢个神嘅杖，如果我睇翻出埃及记嘅时候咧，就会了解啦。你翻去自己睇啦，就话俾我听系乜嘢？系代表神嘅同在啦，又或者神嘅能力啦，神嘅带领啦。哇，咁啊真系好宝贵就系你一路谂落去好多嘅，系咪啊？当然啦，整体嚟讲就系代表神自己。所以今日我哋打仗嘅时候唔好忘记我哋找紧边一个呢度圣经话俾我听，摩西好着重咧，找紧神嘅杖， 即系话找紧神嘅同在，呢点系好紧要啦。啊，咁啊，如果冇咗神嘅同在嘅时候咧，我哋点打呢场仗咧？系咪啊？嗯，第三个备战就系摩西站喺山顶上。点解企站喺山顶啊？当然你上个山顶都知啦，因为点解可以了瞰周围嘅环境，系咪啊？睇阔啲，睇大啲，睇整体全面啊嘛。啊，打仗都系啊，如果你聪明啲嘅时候咧，就应该要睇到战场嗰个状况，系咪啊？点样打法？点样所谓咧调兵遣将啊？啊，哇！呢、這个即系呢场战争，其实好多战争嘅学习噶，系咪啊？咁所以今日会唔会我哋都系一样？我哋喺我哋人生里边，我哋有冇有时要退到山上睇清楚？咦，我哋点样打我哋呢场属灵嘅仗呢？啊，我哋而家嘅光景系点样呢？我哋会唔会呢即係有问题呢？需要呢嚟对再转换策略呢？又或者边一方面我哋需要呢矫正嘅呢？系咪呀？好啦，咁头先话迎战喎，迎战之后就备战。备战之后跟住你懂得搏落去啦，系咩呀？啊，就系应战，系咪呀？这个应战呢，刚才我们所读过这段圣经呢都很容易去理解啦。因为点解啊，在应战当中呢，你就会睇到呢很简单呢，有四样嘛，是吧？第一就摩西点啊，举手即是举仗啦，啊，一举仗嘅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打赢，是吧？啊，咁啊放低手嘅时候呢就输，是吧？啊，跟住呢咁啊哇冇力喎，啊，同工就扶住佢。啊！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啊，扶到佢，然之后咧，啲以色列人继续打到乜嘢？打到日落，直到日落嘅时候咧，就点啊？就真系能够可以咧胜过敌人啦，甚至咧将亚玛力王咧嚟到杀咗，系咪啊？同埋有啲嘅百姓都杀咗，系咪啊？呢、这个就喺应战或者实战当中咧睇到咧，啊呢即系几节嘅圣经咧就已经咧所谓咧 wrap up， 所谓咧就总结咗。点样打呢场仗啦，或者系点样实战啦 ？OK， 我哋唔详细讲呢四点先啊。不过咧，我哋要今日着重点咧，就系讲第四点啦。第四点系乜嘢？当我哋打完仗嘅时候咧，圣经话俾我哋听乜嘢？圣经话俾我哋听，摩西咧就叫以色列人咧筑一座坛啦。筑一座坛之后咧，起名叫乜嘢？大家一齐读一次啊！起名叫咩啊？耶和华尼西，啊咩嚟噶？唔系苏士，唔系一啲食物，尼西咧系一个真系一个特别嘅名字嘅意思，系咪啊？咁啊，当然啦，我哋一阵间睇嘅时候咧就会睇到噶啦，啊，咁你话点解捉咧咗坛又叫佢做耶和华尼西咧？咁当然我哋就睇到一定系一个提醒啦。你捉咗一个坛，一个记号或者一个嘅所谓建筑物啊，咁你要就摆喺度嘅时候，人就可以睇到嘛。睇到系做咩作用啊？圣经就话俾我听乜嘢啊？其实好简单，就系咩啊？佢话百姓要听耶和华嘅话，点啊？佢话神话我要将亚玛利人嘅名号从天下传言嘅涂抹了，即系提醒百姓点啊？啊！要继续打呢场仗，而且要得胜仇敌，唔系净系打，仲要得胜，因为神咧要将呢个敌人咧全部咧抹走，即系杀敌啦，系咪啊？仲有咧呢、这个坛嘅作用咧就系咩？要谨记日后点样面对征战啊！因为呢、这个耶和华尼西呢个名咧就系话俾佢哋听，日后你打仗咧就要记住。呢、这个名啦，啊，咁啊，哇，记住呢个名同打仗好有密切嘅关系咯，所以跟住咧，我哋又要咩啊？探讨又话尼西嗰个意思啦。如果大家读细心读圣经嘅时候咧，你都唔难发现咧，又话尼西嘅意思咧，佢翻译咗做乜嘢啊？就系又话系我嘅星期啦，啊，呢、这个星期大家都可能咧陌生啲，系咪啊？好少讲嘅，系咪啊？但系咧。当我哋去仔细睇下呢个星期系啲咩嘢，佢又有啲咩作用嘅时候咧，你就明白耶和华尼西嗰个嘅意义啦。你话咩嚟噶咁啊？其实咧，星期咧就系当我哋睇古代嘅武侠小说或者系打仗嘅时候，你会睇到乜嘢啊？好多人咧就 好多時候咧，畫面咧就有嗰啲嘅士兵咧拎住嘅旗幟啦，睇唔睇到啊？呢啲旗幟上邊咧就寫住一個字或者係咧幾個字嘅，係咪啊？如果你睇《三國演義》啊，咁你會睇翻啲卡通片啊，你會睇到咩？哇，魏蜀吳啊嘛，有魏國寫住魏嘅旗幟啦，蜀就寫住蜀啦，吳就寫住吳嘅旗幟啦，係咪啊？咁你一睇，咦？又话离西，即系话又话是我嘅升旗，系我嘅旗帜，咁你就明白多好多噶咯，咁因为呢个字咧，升旗英文系咩？banner 就系即系一个横额咁啊，即系旗帜啦。当然喺战场上高就系旗帜。好啦，咁我想问下大家，旗帜喺战场上高嘅作用系啲咩嘢？哇，又好精彩嘅喎！如果你慢慢去睇下，即系呢个旗帜嘅作用啊，有多方面嘅啊。帮我哋集中咧，就去睇翻喺圣经里边，圣经俾我哋睇，又话系我嘅旗帜嘅时候咧，特别系指到边几方面咧？我自己谂嘅时候咧，肯定就系第一军队所属啊，呢个旗帜就军队所属。第二咧，我哋为谁而战啊？跟住咧，谁在领战？即系边一个咧带我哋打呢场仗？咁呢个其次咧，好明显呢三点咧都要我哋注意噶啦。咩意思啊？当佢话要话系我升旗嘅时候，究竟我哋呢个军队系属于边个咧？咁既然阿耶和华系我升旗，系我其次，咁我哋一定系咩啊？属耶和华啦，啱唔啱啊？好啦，我问大家啦，属耶和华好唔好啊？哇！如果你有旗幟打出嚟，系屬於大嘅國家，你哋美國好犀利噶嘛？成日都咧整支旗出嚟噶嘛，系咪啊？一插喺月球嗰度，咚一支美國嘅即系呢個52粒星嘅旗系嘛？哇，好巴闭噶嘛，系咪啊？所以你谂下，哇，点解你觉得美国巴闭啊？因为我哋美国大国啊嘛，就 American is great 啊，成日都讲噶啦，边个嘅总统系咪啊？咁啊拉票啊嘛，系咪啊？咁点解啊？因为如果得到呢个大国嘅国籍嘅时候，就会有大国嘅荫庇啊嘛。好啦，今日我哋喺边个旗帜底下？喺耶和华旗帜底下打属灵嘅仗。如果你喺耶和华嘅荫庇底下，咁我哋就会得到佢嘅保护。看顾、供应啊，或者系帮助加灵赐力，啱唔啱啊？咁我哋军队咧先有乜嘢？军队先有安全感啊嘛，咁你话重唔重要啊？重唔重要啊？所以今日当我哋面对呢个属灵嘅征战嘅时候，我哋要搞清楚啊，我哋属边一个啊？所以问题就系我哋站喺边一边，神时时都想。站喺我哋嗰边嘅，或者时时都站喺我哋嗰边。问题就系我哋有冇站喺神嗰边？呢、这个就系关键啦。所以我星期事实上咧系一个好大嘅提醒我哋啊。摩西佢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榜样，因为头先我哋所读嘅圣经呢场仗嘅时候，摩西点打？摩西佢又点啊？举起个杖啊嘛，即系话我系属于耶和华嘅。佢所以佢支旗帜咧就系咩啊？好鲜明。系话俾我哋听咧，佢倚靠边一个啦？睇唔睇到啊？所以今日你打呢场属灵嘅仗，你倚靠边一个？如果你即系唔知道自己所属嘅时候，你系属于魔鬼咩？唔系，你属于呢个世界。如果你即系一靠边站嘅时候，你靠咗魔鬼，靠咗世界咁唔怪得就输噶啦。我哋输都系咁样，系咪啊？一靠呢、这个，我系属于救我嘅，我系属于呢个私欲嘅我，咁咪输咯，系咪一个试探嚟？我哋就输噶咯，系咪啊？所以今日我哋要提醒自己啦，我哋嘅军队系属于边个？然之后咧，其次咧系第二个作用咩？为谁而战啦？一打起呢个旗帜，我哋吴国或者系魏国咁我哋就知道为呢个吴国嚟去打仗，系咪啊？而家又话晒我升旗，即系咩啊？即系话咧，耶和华神就系为我哋而战，而我哋咧就系要为神而战啦。除咗我哋所属之后，今日我哋要咩啊？为神嘅名而战咧。所以咧，摩西得到神嘅启示话乜嘢？提醒佢，你要将这话即系写在书上作纪念啊。然之后咧就点啊？ 啊，又要念给约书亚听嘛，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神要乜嘢？神要呢个百姓你要记住，我哋打呢场仗嘅时候咧，系要为边个而打啊？呢、这个咧就好紧要啦啊！因为点解啊？因为神嘅吩咐咧就系要提醒我哋为着神嘅名啦，为着神嘅国度啦，为着神嘅荣耀啦啊，甚至为着神嘅百姓。为着神要应许而战啊！啊，所以今日好有意思，系咪？我哋打一场属灵嘅仗啊！我哋要问一下，我哋为谁而打啊？如果你话我为自己嘅，咁啊真系呢场仗真系输紧噶啦！如果你系咪啊？今日我哋唔系为神为自己而打仗啊，系为着神嘅名而打哦！啊，哇，为着神嘅百姓而打哦！啊，所以教会里边有啲咩事嘅时候，哇，点解我哋要关心弟兄姊妹啊？啊，点解我哋要去传福音啊？就系、是、我哋好想乜嘢，俾人睇到神佢个真实啊嘛，为神而战啊嘛。啊，神啊，你系咁好，我就要嚟到乜嘢，活出你嘅爱啊？点解我要嚟到关心呢啲有需要嘅弟兄姊妹啊，或者系软弱嘅弟兄姊妹，我要扶持佢啊？我系乜嘢啊？摆低我自己嘅私欲，我去关心呢啲嘅肢体啊？点解我要传福音啊？就系因为乜嘢？我要话俾人听，神系咁真实嘅，佢真系佢嘅救恩系咁宝贵嘅，啊，信耶稣系咁好嘅，所以我哋要为神嚟到征战，将魔鬼掳掠嘅人咧，我哋要掳翻嚟，啊，使佢哋能得救。咁你话好唔好啊？好唔好啊？梗系好啦，系咪啊？所以今日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啊，圣经真系俾我哋好大嘅提醒，啊，仲有咧。又话系我星期，我哋头先第三点讲到边一个度领战啊？既然耶和华系我嘅旗帜嘅时候，咁一定系乜嘢？一定系要让耶和华带领我哋啦啊！咁以色列人嘅德性啊，时时都系俾我哋睇到嘅历史就系咁样，只要让神去带领征战哦啊！咁我哋冇时间去睇呢一个圣经啦啊！但系我哋要知道啊，边一个系我哋军队嘅元帅咧，好紧要啊！如果我哋唔清楚嘅时候咧，我哋就出咗问题噶啦啊！譬如举一个例子啦，啊，佢哋进入耶利哥或者进入呢一个咧迦南地之先咧，约书亚就带领班百姓啊嘛，啊，神咧就兴起去，你起来刚强壮胆啊！呢啲圣经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啦，系咪啊？啊，咁但系咧要入去之前咧，约书亚以为自己系元帅，不过。当我哋睇到第五章啊，第十三节同埋第十四节嘅时候咧，记唔记得啊？记唔记得啊？呢件事啊，啊，记唔记得啊？王太记唔记得啊？就系、是、当我哋走入近靠近耶利哥嘅时候咧，就睇到约书亚就睇到个异象啊嘛，有一个人嚟咩啊？面对面咁站住佢啊，拎住刀啊嘛，约书亚就即刻以为佢系仇敌啊，喂！你是我哋嘅人，呢个系我哋嘅仇敌啊！跟住第十四节精彩啦，佢话那人回答咩啊？不是的，我现在来是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哇！你睇唔睇到呢、这个就不一样喎、啊。啊，约书亚以为佢做军队嘅元帅，神话：诶，唔好搞错啊，系喺地上你带领住呢啲嘅以色列人去打仗，不过实质上你要听我嘅。command 听我吩咐啊，以至到你先能够打得精彩，打得胜仗，系咪啊？所以约书亚知道啦，既然系咁嘅时候，就念服于地，向神嘅元帅下拜。我主有什么要吩咐仆人呢？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唔简单嘅一个提醒咧，就系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反省自己啦。今日弟兄姊妹，你系咪打紧属灵嘅仗啊？系。不过我哋要问这个属灵的仗究竟你让哪个带领你让哪个带领这个其实就是征战那个的关键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打仗、啊、为自己、就是一些理想去打仗只是为了得到自己的满足私欲，有时候当我们去打仗的时候，我们想想神是不是这样带领我呢？ 如果神唔系咁带领我嘅时候，咦？边个系主咧？边个做我元帅咧？所以今日我哋要提醒自己，边一个成为我哋嘅军队嘅元帅？好需要求主帮助我哋，让耶稣基督带领我哋去征战。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保罗喺呢一个嘅圣经里边咧，好清楚话俾我听乜嘢？佢话要让耶和华我哋嘅神带领我哋，特别咧，佢喺度讲乜嘢？佢话耶稣基督就系我哋军队嘅元帅，感谢神想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城啊，使我哋点啊？我哋藉住耶稣就可以咩啊？喺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乜嘢香气？我哋要为神，要打呢场仗，会活出神嘅俾我哋丰盛嘅生命。点样活出啊？一定要咩啊？让神咁嚟对带领我哋去走呢一条，即系打呢场属灵嘅仗啊！好啦，咁啊，所以呢个耶和华升旗系咪好有意思啊？要反省下自己，我呢个军队我系属于边一个嘅？我有咩？我打嘅旗帜系乜嘢啊？然之后点样啊？然之后就我为谁而战啊？跟住咧，我系边一个领我打呢场仗？呢三点好重要啦，咁但系有啲弟兄姊妹话，我软弱喎，咁点啊？咁我都好明白，我哋人都有软弱，系咪啊？会有咩啊？不足，有缺陷，有时候咧就会有即系体贴自己啊。咁点啊？其实我哋睇翻头先我哋打嗰场仗咧，又睇到啲嘢。圣经话俾我听咩啊？摩西的手发沉。原来真系佢连摩西系一个咁伟大嘅领袖，佢都会乜嘢？佢都会手软喎，举个杖咁啊，举几耐咧？佢都有限度噶嘛，但系好好啊，阿伦会议就搬石头嚟，俾佢坐咗之后咧，然之后咧就系喺佢左同埋右咧，你都系托住佢啊。咁呢个系咩意思啊？即系话喺软弱当中，佢有同工嘅扶持。应战第一样嘢，摩西举杖，头先我哋讲过啦，举起呢个星旗系咪啊？举起呢个旗帜。原来第二咧，应战当中，头先我哋好快立过就系同工嘅扶持啊嘛，系咪啊？如果我哋走呢条路去侍奉神，最难嘅系咩？孤单。所以弟兄姊妹，点解我哋要有同工啊？点解我哋有队工啊？神俾你喺侧边有。对工就要好地珍惜所以恩福嘅弟兄姊妹，你哋都系咧。今日我哋面对嘅有唔同嘅难处，不过需要彼此嘅扶持呢、这个就先能够再打落去噶嘛，系咪所以今日有冇喺你身边有冇人你觉得可以成为你嘅扶持帮助噶？如果冇嘅时候咧，祈祷好唔好啊？去求神为你预备。或者咧，甚至你自己成为别人嘅扶持得唔得咧？唔一定你要人扶持噶嘛，你去扶持人得唔得咧？都系需要噶嘛，系咪所以你唔好谂住我哋今日嘅主席阿 Tony 一定掂噶啦咁未必噶，因为摩西够掂啦，系咪？但系有啲手软可能阿 Tony 软弱嘅时候，信心呢排唔好啊，咁啊 Tony 要揾同工为祈祷Alex 好强啫，你睇佢几大只系咪啊？望落去，因为我唔知道真人点啊咁啊，但系咧你又睇到，咦佢好似掂噶喎，系咪啊？咁啊未必掂噶喎，系咪啊？咁啊个个人有唔同佢嘅软弱噶嘛，系咪所以更加需要同工扶持啦因为我哋为神而战，为神嘅百姓而战，系咪跟住点啊？咁我哋咩时候打完啊？你话啦，呢场仗几时打完啊？以色列人打呢亚玛力人打完未啊？你估嗰场仗表面嚟睇咧就系咩啊？好似打完但系咧耶和华咁讲，佢话我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乜嘢啊？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即系咩啊？哇！呢场仗有排打喎，世世代代咁打就好似咧，我哋睇翻呢个以色列人啱啱头先记载，佢哋直到日落即系话咧由朝早打到日落打到即系真系天昏地暗啦，啱唔啱啊？所以今日 我哋唔好谂住咧，即系打一次就胜仗就得噶咯，系咪啊？仲要打嘅，系咪啊？我哋成日有时候讲学嘢就活到老点啊？活到老就学到老啊嘛，系咪啊？咁其实活到老嘅时候有冇战要有冇仗打啊？一样有仗要打啫，系咪啊？肉体有肉体嘅仗，譬如话，哎呀，腰酸背痛啊，有时候，哇，起身都真系好似一场仗咁啊！哇，起好耐都未起得到啊，系咪？而家我先感受到啊，起身啊要做下啲即系柔软体操或者系喐下啲关节，咁先起得身系嘛？腰骨咧要零两零啊嘛，唔好即刻起身，即刻起身起唔到啊！而家唔系讲笑啊，系咪啊？肉体有肉体嘅仗啊，但系咧。熟龄都有熟龄嘅将，我哋年老嘅年长嘅啊，都有我哋嘅咩？我哋嘅信心嘅软弱啦，又或者有时候我哋嘅性情啦，有时候我哋咧对呢个世界好多嘅所谓咧反应咧，我哋有时候会惧怕啦，有时候会咩担心啦，有时候咧又会乜嘢啊？会咧即系乱咁去谂嘢啦，系咪啊？所以今日我哋打一场仗系真系咩？我哋国语一句咧就系话。没完没了，都话哎呀，未完未了嘅。头先咧，领师嘅姊妹都有讲，系咪啊？我哋真系更加需要咧，咁嚟到去咧，高举耶和华嘅名嘅旗帜啊，系咪啊？就真系求主咧嚟到荫庇我哋啊，帮助我哋啊，求佢带领我哋，系咪啊？然之后咧再问落去，咁仲有啲咩要注意啊？呢场仗有啊。因为我哋睇《创出埃及记》有读过咯，摩西佢举手举到咧日落嘅时候，啊，终于都捉到呢个亚玛力王同埋佢一啲嘅百姓啦。然之后咧，约书亚就点啊？用刀嚟到杀咗佢啦，同埋一啲嘅百姓喺咩度啊？咁所以呢一点好重要啊，因为点解？因为当我哋睇翻圣经嘅时候，《创埃及记》耶和华点同摩西讲啊？第14节佢跟住讲咩啊？佢话我要将亚玛力嘅名下从天下全然涂抹了，即系咩意思啊？当我哋打仗嘅时候，其实咧要打到乜嘢地步啊？要打到杀敌啊！即系如果你打呢场仗，你捉到个敌人唔杀佢，神话要杀佢，你就冇杀佢嘅时候，咁啊点啊？咁你就留后患噶咯，系咪啊？如果我哋睇《撒母耳记》，我哋睇到呢个咁嘅故事喺当中，系咪啊？扫罗或者系咧呢一个第一任嘅即系以色列嘅君王啦，系咪啊？神点名咁嚟到去兴起佢做皇帝，但系后来咧佢唔听话，因为咧神吩咐佢要打呢场仗，将亚玛力人咧捉咗杀佢哋，系咪啊？但系咧佢哋却冇乜嘢。冇杀敌，咁呢个咪问题又嚟咯，系咪啊？因为亚玛力人虽然捉咗个王杀咗，同埋杀咗个百姓，就系未杀晒，所以继续要打，打到咩啊？又话神话我要将咩啊？将呢个亚玛力嘅名号全然嘅涂抹，如果对我哋嚟讲就系咩啊？哇，要打到咩啊？打到真系见主面噶咯，但系问题就系喺我哋见主面嘅时候。我哋面对属灵嘅敌人，我哋睇唔睇到啊？以色列人嘅问题就系乜嘢？佢冇赶出，冇杀绝神要杀绝嘅。今日我哋唔系实战咁杀人啦，系咪啊？属灵嘅嘢，我哋都知道我哋系面对魔鬼仇敌，面对呢个敌神嘅世界，面对自己嘅私欲，系咪？咁但系当我哋话要对付或者要得胜呢啲嘅嘢嘅时候咧，我哋就要乜嘢啊？真系要狠心喎，要彻底喎，就好似主耶稣讲嘅，如果你眼犯罪，就要将我挖出嚟。咁嗰意思唔系真系挖嘅，即系话咧要彻底嘅对付，系咪啊？咁所以今日当我哋睇翻历史嘅时候，冇将呢啲嘅仇敌杀得干净嘅时候，就出现乜嘢？就出现士师记出嚟啦。呢、这个就大家一睇呢个士师记就好明白我讲乜嘢嘢噶啦。士师记嘅问题喺边度啊？就因为以色列人进入咗迦南地嘅时候，神话你哋要赶出晒所有迦南人，有啲杀嘅咧就要杀噶嘛，但系佢哋有冇赶啊？有赶，不过赶唔出，赶唔晒啊，有啲赶唔出添啊，咁啊呢啲咧就话后啦，不过好明显就俾我哋睇到，打呢场属灵嘅战嘅时候咧，我哋真系需要乜嘢啊？需要咧杀敌。 以至到咧，我哋唔出現呢個士師記一個又一個循環，睇到以色列人嗰個問題喺邊一度啦。因為佢哋唔係真係以耶和華係我嘅升旗，係我嘅旗幟啊，所以咁樣去打仗嘅時候咧，就出現呢一個咁嘅真係歷史啦。所以今日求主幫助我哋走前面嘅路，我哋要點啊？高舉耶和華嘅旗幟。要信靠我哋耶稣基督，因为今日新约嚟到嘅时候咧，知道要话道成肉身，就系耶稣基督成为我哋嘅救主，成为我哋咧呢个军队嘅元帅，打呢场仗，每一日都要依靠佢。亲爱嘅天父，爱我哋嘅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留低一段咁宝贵嘅圣经，短短嘅十多节嘅圣经，俾我哋睇到呢场嘅征战，呢场嘅真系征战系唔容易，但系当我哋想到又话系我升旗嘅时候，以色列人就可以得胜，而且可以咧杀敌。主啊，今日我哋面对嘅都系好多嘅属灵嘅征战，魔鬼到处寻找可吞吃嘅人，连我哋基督徒佢都想吞吃，因为想拦咗我哋进入丰盛嘅地土，进入迦南地得丰盛。主啊，你帮助我哋。时时谨记我哋嘅军队所属，我哋系属于耶和华，我哋要紧紧嘅倚靠你，我哋亦都为神而战，因为神嘅名系咁美好、咁丰盛、咁荣耀。主啊，我哋更加要为我哋嘅天国嚟到努力，为着神你自己嘅百姓嚟到摆上，为着真系好多失丧嘅灵魂嚟到征战，更加嘅恳求你帮助我哋。唔好凭自己去打，要让你嚟去领我哋去打仗。你哋在领战，你系我哋嘅旗帜，我哋真系能够可以咧，按着你嘅心意、你嘅教导，你俾我哋嘅力量、智慧，咁嚟到继续去走呢条人生嘅路，直到我哋杀敌。因为我哋嘅主必然会帮助我哋嚟到去得胜，而且系咧得胜有余。当我哋见主面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同神一齐嚟到去坐席。一齐嚟到去，真系喺天上嚟到去，真系得享神你自己俾我哋嘅荣耀同埋丰盛。我哋感谢你俾我哋以上呢段嘅时间。主啊，弟兄姊妹当中有冇困难呢？你知道有嘅。当我哋喺软弱当中，主啊，你用呢段圣经嚟到去提醒我哋。当我哋喺落后嘅时候，我哋追求真系唔系咁打紧，真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危险嘅信号，帮助我哋真系。知道更加要依靠你，更加要长进，追得上神你俾我哋嘅学习。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